第191集，外传甜心26。为什么我一直在想你？两人一边看照片一边聊着天，瑶瑶看得口水直流，连连要求都尝一遍。罗瑞答应他手术之后带他吃个够。正说得起劲儿呢，病房门被推开了，罗瑞以为是保姆回来了，扭头一看，门口站着的人竟然是秦子娇。罗瑞顿时紧张了起来，眼睛都瞪直了。 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给你送东西。 秦子娇把手里的袋子放在了桌子上，眼睛始终盯着罗瑞。罗瑞尴尬地收起手机。 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 罗老板， 改天再来看你。 哦。 秦子娇走了过来，皱了皱鼻子。 你跟他们吃晚饭了？ 罗瑞的心脏跟着一抖，头都不敢抬起来，只是轻轻点了点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在经历过那些之后，秦子娇还能若无其事地跟他说话。也许是因为从未伤心吧，至少他做不到。他仅仅只是呼吸着有秦子娇的空气，都觉得整个人要窒息了。 吃的什么？ 烤肉。 好吃吗？ 罗瑞头皮发麻，秦子娇问这些干什么？ 吃得开心吗？ 秦子娇直勾勾地盯着他。罗瑞埋头往门口走去。 我回去了。 罗瑞走出病房门，秦子娇跟了上来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拽到了走廊角落里。 你干什么？ 罗瑞吓了一跳，刚要惊叫出声，就被秦子娇捂住了嘴。罗瑞不敢置信地看着他。秦子娇浑身都散发着低气压。 你就穿着一身烤肉味的衣服来看我妹妹，不怕把细菌带进病房吗？ 瑶瑶又不是婴儿。 罗瑞挣扎了两下，却被秦子娇堵在墙角动弹不得。 你干什么呀？你赶紧放开我。 你喜欢他给你介绍的男的吗？同性恋是不是都这样闲不住啊？ 罗瑞眼圈红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秦子娇。 你怎么这么混蛋？你简直莫名其妙。 秦子娇看着罗瑞泪眼汪汪的样子，从身体里生出一种难言的渴望。那是一股遇事压抑就遇事暴涨的冲动。这股冲动在每次看到罗瑞的时候，都像一头正在撞击铁笼的狮子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破笼而出。他控制不住地想要口出恶言。 我没说错吧？当时温小辉也要给你介绍男朋友，你们怎么这么热衷于这种事啊？没有男人活不下去吗？就算不是我，你跟别人。 罗瑞甩手给了秦子娇一耳光，这一巴掌让两个人都怔住了。罗瑞把发抖的手缩了回来，他难过而失望地看着秦子娇，强忍着心脏的抽痛推开了他，快步跑了。秦子娇在原地僵了很久，才抬脚狠狠踹在墙上。他低吼了一声，声音中充满了懊恼与不甘。他浑噩的大脑里充满了罗瑞的质问和愤怒的眼神。罗瑞抽在他脸上的何止一耳光，想到罗瑞此时对他会有多失望，他只觉得浑身发冷。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他明明不喜欢男的，他和罗瑞之间明明应该点到为止的，可是事情为什么没有按照他预想的发展呢？ 哥哥，哥哥。 秦子娇恍惚间听到瑶瑶在叫他。他甩了甩脑袋，勉强从那种令人站立的冷意中清醒过来。他抹了把脸回到了病房。瑶瑶一脸着急却无法下床，她看到秦子娇就叫道： 你们怎么了？吵架了吗？ 没什么。 罗老板的包忘了拿。 瑶瑶指了指椅子。秦子娇的眼神亮了亮，生怕别人抢走一般，快速拿起了罗瑞的包，转身就走。 哥哥。 我觉得你太过分了。 秦子娇怔住了， 你自己害怕承认喜欢他，不要拿我当借口。你这样，我一点都不高兴。我会讨厌你的。 秦子娇抓紧了手中的包，一声不吭地追了出去。罗瑞顺着马路边哭边走，他心里难受得快要喘不上气来了。他摸着手机想要给温小辉打电话，这才发现自己把包落医院了。他又气又急，蹲在路边嚎啕大哭。一个遛狗的阿姨走过来，围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哎呀，姑娘啊，你怎么了？ 我是男的。 什么？ 我是男的。 罗瑞扬起狼狈的脸，边哭边说。那条萨摩耶扑上来要舔他，罗瑞一张嘴感觉吃了一口毛。狗被阿姨拽开了，他皱着眉头看了他半天。 哎呦，你说你一个男的别个发卡干什么呀？ 头发翘，男的不能别发卡呀。 哎呦，行，别哭了啊。你怎么了呀？是不是遇上坏人了？哎呦，要报警吗？ 罗瑞摇摇头又点点头，把脸埋在膝盖里继续哭。 要还是不要啊？我报警了啊。 阿姨，我是他朋友，我来处理吧。 罗瑞听着这声音，就像被点了静音键一样，哭声戛然而止。 哦，你真是他朋友啊？ 罗瑞听着那阿姨牵着狗走远了，他不敢抬头，使劲把脸埋起来，仿佛这样就能抵御所有的伤害。秦子娇在他面前蹲下了。 你的包。 罗瑞从手臂的间隙里悄悄瞄了一眼，顺手抢过了包。秦子娇叹了口气，坐在了罗瑞的旁边，用力抓了抓头发。 我又说错话了。 罗瑞悄悄把鼻涕蹭在裤子上，抓起包起身就走。秦子娇看着他头也不回的背影，心脏顿时被揪痛了。他站起身追了上去。 罗瑞。 罗瑞伸手拦了一辆车，司机很快就停下了。罗瑞刚把车门打开，秦子娇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。罗瑞还要再去拉车门，秦子娇抓着他的胳膊把他拽开了。罗瑞狠狠甩开他的胳膊。 你还想干什么？ 秦子娇一时语塞，就那么看着罗瑞怔住了。对呀，他想干什么？秦子娇也不明白他现在究竟在做什么。 秦子娇，我以前真的没发现你这么混蛋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。 秦子娇浑身一颤，大脑还未来得及思考，双臂已经从背后用力抱住了罗瑞。这里是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罗瑞惊讶地瞪大了眼睛。 你干什么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其实一直在想你，停不下来。 罗瑞震惊地忘记了说话，就那么僵硬地站着。 我想知道我怎么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罗瑞，为什么我一直在想你啊？ 罗瑞手心里全是汗，他比秦子娇更加不知所措。 我没听错吧？秦子娇说想我。想我？那提出分手的是谁啊？说我们之间就是个错误的是谁啊？怎么可能会想我？ 秦子娇收紧了手臂。 你有没有想我？上次你喝醉了。 罗瑞刚想问他喝醉了怎么了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